想要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想要将你的声音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，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。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，诗句却成酸。